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他就说应该澳门海默呢，当时他就是想到摩阿婆罗多入面有一个叫福者之歌，咁我又唔知啊，因为摩阿婆罗多咧，我又系大概中三、中四，我已经睇噶啦，中译本，当然咧佢梵文嚟噶嘛，因为摩阿婆罗多咧就系印度两大史诗嘅其中一，即系一本啊，因为世界上咧有几个即系古代嘅史诗好出名嘅，一个当然咧就系、是即系古巴比伦嘅时期啦，嗰、那个叫做 Gilgamesh 啊，一个，咁我暂时唔讲住，就讲翻古希腊。古希腊好出名的当然就是伊利亚特同埋奥德赛啦，吓 Iliad 同 Odyssey 啦，而 Iliad 入面嗰个咪木马屠城记咪喺嗰度嚟嘅咯，吓 Iliad 同 Odyssey。咁但系印度咧就两大史诗，一个咧就系叫罗摩耶那，一个就系摩婆罗多，吓全部译音嚟嘅啫。其实罗摩耶那嗰度咧就系讲嘅神猴嘅，而呢个神猴咧应该就系我哋西游记嗰、那个 哦呢、這个孙悟空， 孙悟空嘅原型嚟嘅，即系话其实吴承恩咧其实就系抄袭。即係個印度嘅即係兩大史詩嘅嗰個咩羅摩耶那嘅嚇 Ramayana 嘅，入面講嘅就神猴可以變大變小咁樣嘅，好多唔知幾多變咁嘅。 哦，就七十。 其實孫悟空咧就係抄佢嘅，冇錯啦，係啦。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咧就叫摩婆羅多咧，有另一個名就叫做大戰書，佢其實就講一場好犀利嘅古代嘅戰爭嘅。咁、我當時咧就好中意睇嘅，即係嗰陣時我喺其實係成人圖書館啊，我就抄到佢個中譯本，咁兩本我都睇曬，我諗我中三、中四睇曬，咁就話中意到不得了。咁但係原來就係話咧，就澳門海默咧當時咧，佢話佢亦都諗翻起摩婆羅多入面嘅福者之歌嚇、可能同博家凡歌可能都差唔多同一樣嘢，我唔知啊。咁但係佢個中文咧，佢嘅翻譯咧，我又覺得好嘢喎。佢話漫天奇光異彩，猶如聖靈情威。啊，或者逞威啦嚇，逞強，只有穿過太陽，只能與他爭輝。哇，押埋韻添啊 ，Javi 係嘛？即係你知啲人好嘢噶，嗰啲翻譯係嘛？嚇、漫天奇光異彩，猶如聖靈逞威，只有穿過太陽，只能與他爭輝。咁啊，同頭先個英文係咪差唔多意思啊？嚇、即係你知個梵文譯過嚟，我哋都好自由咁譯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又係好出名嘅。但係其實講翻呢個澳門海默呢句説話咧，就係、是。由原子彈爆炸所引發啦，但原來當時我頭先講過，好多科學家咧，都係好震撼。咁其中個科學家講嘅説話咧，就絕對同呢個係爭好遠啦。因為呢個好有文化啦，係嘛？但係另外一個咧，即係唔係話即係對於我哋唔係物理學界咧，當然唔係話叫好出名嘅科學家啦嚇，叫 Kenneth Bainbridge 啊 Bainbridge。咁佢講咗一句説話嘅，當時就係話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 now。 嗯， 即係話。嗱，講得俗啲咧，講得俗啲咧就今次我哋 PK 啦，今次我哋 PK 啦，嚇，即係我哋而家成班都 PK 啦，即係我哋根本係咪啊？ 成班都， 即係我哋成班都係狗糧養嘅，係嘛？即係狗糧養的，你知啦，喺即係西方嚟講，用英文鬧人咧，其實呢個就係即係其中一個最惡毒嘅，即係最鬧人鬧得勁噶嘛。啊，sons of bitches 係嘛？要個 son of a bitch， 啊 ，son of bitch 狗糧養係嘛？咁當然我哋中文有時就話咩婊子啊、養的嗰啲咁樣啦，係嘛？咁但係咧，佢睇完之後咧，哇死啦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 now。咁呢句説話咧，亦都係好震撼嘅。即係好自然其然啊，發出嚟啦嚇。咁啊，當然咧，澳門海默嗰啲太文雅啦嚇。但係呢句咧就係勁啊呢句。咁但係咧，後嚟亦都有人 quote 過咧，就係澳門海默咧，亦都講過一個説話嘅。即係事後好多咧，佢又話亦都諗翻起呢個博家凡歌入面咧，有一句嘢佢話咧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佢話即係話咧，我而家咧已經變得死亡本身嚇。就是世界的毀滅者啦，咁樣亦都係來自嗰個梵文嘅。咁另外有一句咧，就係佢自己作嘅，佢自己講。當然呢個今次就唔係梵文嗰啲啦，應該係同翻頭先我哋講嘅，即係猶太教入面嘅舊約聖經啦，嚇、那個原罪有關啦。咁佢講一句咧，亦都係好出名嘅，即係廣為人傳頌嘅，就係、是、Now science knows original sin，即係話而家咧，我哋科學咧知道咩叫原罪啦。原來即係我哋製造咗原子彈出嚟咧。就是一個原罪嚇，勁過你食嘅蘋果唔知幾多少倍啦，係嘛？咁但係咧講起其實原子彈嘅製造咧，真係好多好傳奇性。 其實好奇怪喎，因為咧發明咗呢個原子彈之後，試爆咗之後，咁啲科學家係咁 震撼啦，同埋係有好多人係好不安， 係好不安 啊，或者有後悔， 係啦，冇 懊悔。 但係竟然佢哋又會去諗原子彈呢一樣嘢，而且係要去發 明。哦，冇錯冇錯冇錯。嗱，講起上嚟咧，其實真係好有趣嘅。如果大家讀過少少物理學咧，知道咧，其實我哋對原子嘅探究咧，都係由二十世紀咧先至係正式開始嘅啫。即係十九世紀嘅時期咧，都係只有化學就冇原子物理學嘅嚇。即係物理學都係一啲好基本嘅，即係最多係星光電熱啊嗰啲咁嘅嘢嘅啫嚇。星光電熱咁 atomic physics 咧係真係二十世紀先至開始。咁而其中一個咧，即係奠基者咧，好犀利嘅開創嘅咧，就叫盧瑟福嚇 Rutherford。咁但 Rutherford 咧，其實佢最先咧就係用一啲咁樣嘅高能嘅粒子咧，就係去撞擊呢啲咁樣嘅薄片啊，金屬嘅薄片。咁竟然發覺咧有好多就可以穿透，但係有啲咧竟然彈到唔知去咗邊。咁原來佢就得出個結論，就話原來我哋睇似係一個連續嘅密封嘅一個固體嘅嘢，原來入面係有大把空間嘅。即係因為我哋佢用嗰啲粒子咧，係即係好細好細嘅粒子咧。佢話原來有啲竟然就穿過，但係有啲當佢撞到嘅時期咧，就撞到咩咧？就撞到個原子核。所以其實啊，盧瑟福咧就發現咗原子核呢樣嘢，就即係話咧，原來原子係由一個好細好細，但係即係個質量好集中嘅原子核，同埋外圍嘅電子所組成嘅咁樣樣嚇。咁但係盧瑟福咧當其時咧就曾經有人同佢講過。就係話啊，會唔會其實呢、這個我哋咁樣探究呢個物質，哇！呢、這個所謂尋幽入微咧，入面呢個原子嘅世界咧，會唔會其實隱含住一個好大嘅潛質，就係、是、會有一個能量嘅泉源咧，會有一個 new energy source 咧咁啊？咁你可以話嗰個人咧，梗係唔知係咪睇得科幻小説多啦嚇，即係佢都勁啦嗰陣時，講緊係應該係二十年代，上世紀應該係一九二幾年咁上下嘅，或者1920年咁上下。咁但係咧，盧瑟福當嘅時咧就直斥其非嘅。是講過的，他有一句名句的，他說傻的，你說你認為這個什麼原子，即是物質的結構就是原子，而原子是可以隱含很大的能量，這些能量是能夠被人類開發來去應用的話，他說這些是完全是一些科學根據都沒有的天方夜譚，是妙想天開的，你不用想了，就是我們即是可見將來都不用想了， 是其實 發夢都估不到，他講完這句說話之後，其實差不多三四十年就出現了原子彈了， 原子彈 所以有時啲嘢咧，我哋話真係唔好亂咁預測。佢已經係一等一嘅科學家嚟噶咯，係嘛嚇？但係佢話冇可能嘅嘢，估唔到幾十年之後就變咗有可能啦。咁呢個係 Rutherford， 好難想像，當時真係好難想像。好啦，咁但係你頭先問咗個問題有趣嘅 ，Jeffy， 你話點解科學家會諗到呢？當然就係因為喺三十年代末嚇、全世界就出現咗納粹主義，即係德國希特拉。同埋意大利嘅法西斯就墨索里尼，同埋日本嘅軍國主義啦，係嘛？咁呢三者後嚟結盟，嚇、就叫軸心國啊嘛。咁、後嚟卒之，即係英法美啊嗰啲咁樣咧，包括埋我哋中國啊、印度其他世界各個國家咧，就叫同盟國，嚇、咁就叫同盟國咧，就嚟去對抗呢個所謂邪惡軸心啦，真係啊，軸心國啦 ，Axis 同埋。Allies 啊嘛嚇 ，Allies 就係呢個同盟國。咁喺嗰個過程入面咧，原來啊喺之前啊未打仗之前，嗱當然大家知道啦，1914至1918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咁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為話人類學精咗啦，以後我哋都唔會咁樣咁傻噶啦咁樣。但係估唔到咧，就之後嚇、即係幾十年咧就即刻就爆發。其實講緊嘅係28年啊，因為21年啊，因為1939年咧就歐戰啊嘛。咁啊18到39。係嘛？咁咪就係即係21年咯。咁21年咧，其實當然大家知道呢個咧，就係凡爾賽條約嘅野下嘅禍咧，就係因為英法咧就對德國咧當其時啊，因為佢哋係戰勝國啊嘛，實在咧係太過苛刻啦。即係當其時佢哋自己逐播下呢個禍根嘅，因為佢哋咧就要攣到盡，因為佢哋咧就想將呢個德國咧一腳踩落地。啊、就永世不得翻身，咁啊要佢嗰個賠償係好厲害、好厲害嘅，其實咁啊癲嘅。你呢種咧就正正我哋中國人叫咩啊？叫做趕係啦，好嘢今日你講到我心入，就叫趕狗入窮巷，係嘛？你有時做人真係唔好做到咁盡，國家都係、你趕狗入窮巷咧，到頭來咧佢就會 反撲 噶啦。其實納粹德國就係咁樣嚟嘅，大家知道。好啦，咁但係納粹德國咧，佢總之咧就崛起啦。崛起咧，佢1939年咧嚇閃電戰咧，迅速咁就佔領啊捷克波蘭嗰啲地方咧，成個即係其他歐洲地方西歐咧就為之震驚啊嘛！當時好多人都唔相信會有咁啊發生嘅，咁樣咧，而且佢嗰個軍隊就係即係所向披靡啊！當時真係好勁嘅，德國嗰啲武器嗰啲軍備啊咁樣啦，咁所以後嚟咧就打得好激烈啦，即係成個歐洲係淪陷噶啦，係除咗我都講係英國，英國之所以唔淪陷，全靠咩啊？ 英倫海峽啫嘛，講真，有咩咁叻啫？英國有乜咁巴閉啫？係嘛？好啦，咁佢全靠個英倫海峽係保護住佢。咁但係啲人就完全睇唔到點樣可以打贏德國。咁不得已喎。咁啊，當然後嚟咧，美國一路都唔肯參戰啊嘛，就要去到啊1941年嘅12月。是吧、是不是聖誕前夕還是 Boxing Day 我忘記了，就是偷襲珍珠港很出名，是吧、好了，那他才肯 參戰，但是呢，即當時呢都希望每個人都希望速戰速決，但是一直都不行，也都有傳聞出來了，就是說德國原來即是納粹德國是正在秘密研製一個超級武器、就是這個原子彈、因為呢其實在未爆發這個戰爭之前呢，其實這個所謂即科學的大家庭入面呢，大家是很融洽的、你德國的科學家、意大利的科學家、匈牙利的科學家，還有丹麥、美國、樣樣都全部愛爾蘭、英國、法國一起去研究的嘛、但當你一戰爭爆發就很慘了，很慘的時期呢，大家就壁壘分明了、德國的科學家大家絕對不能再跟其他西方的可以聯繫，但是呢就有人傳出來啊，亦都有啲情報就話顯示納粹德國咧，可能就正在發展原子彈，而其中一個咧、主力嘅咧就係、嗰個叫測不準定理、提出嗰個叫海森堡 Heisenberg 嚇、咁樣咧，於是佢哋就當其時有一個科學家就帶頭就寫一封信同其他，佢好似係以自己名義先嘅嗰陣時，就寫一封信咧就俾當其時嘅美國總統羅斯福嚇、Franklin D.Roosevelt FDR 他們暱稱叫 FDR， 就說呢叫他盡快我們都要發展原子彈，因為如果納粹德國有了原子彈而我們沒有呢就不用打的了，這樣的你知道其實某一程度上原子彈的背後的理念也都是由愛因斯坦的 E 等於 MC squared 來的嘛，即是說原來質量和能量是互通的、質能互換關係嘛，即是質量可以變能量，能量可以變質量嘛，所以原子彈的威力才可以這麼大的嘛，所以呢就即這個都可以說愛因斯坦最先提出來 E 等於 MC squared， 所以呢他就當時覺得他有一個道德上的有個責任嚇，咁佢就話寫咗封信俾羅斯福，咁啊好出名嘅當其時呢封信。咁羅斯福即係第二個寫嘅可以唔理啦嚇，而家覺得冇可能啊，原子彈呢啲根本係科幻小説。但係愛因斯坦寫係嘛，咁啊卒之咧就你咧，所以就係話我哋都要發展呢個原子彈。咁樣原子彈咧就後嚟頭先講過啦，即係就成立咗呢個曼哈頓計劃啦。佢首先咧，但係其實佢領導嘅人咧，真正領導呢個成個計劃咧係軍方嘅。軍方當時有一個將軍嘅，但好似原來係一個少將啦，叫做 Leslie 啊 ，Leslie 佢個名啦，佢姓叫咩咧？叫 Groves，G-R-O-V-E-S 嚇 ，Groves。咁但係而家咧識得呢個 Groves 嘅人就好少啦嚇，即係除非你真係搞歷史嘅人，你識得佢啦，因為個個都淨係記得奧本海默，因為奧本海默就係嗰個主導嘅科學家嘛，但係佢就軍方嘅主導啊嘛。但係其實呢個咁啊 General Groves 啦嚇，其實同呢一個嘅奧本海默咧個關係咧，亦都係啲恩怨情仇咧，好微妙嘅。其實奧本海默是由他親手挑選的、但後來他們兩個又有很多事情不合眼的、不過呢我們略為休息，一會回來就繼續講這個傳奇。 好、